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红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猴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2009年的八月，相声名家唐杰忠收了七名弟子，在这拜师仪式上，人们看到了笑星巩汉林的身影。那么，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里呢？告诉各位，小品演员巩汉林也是唐杰忠老师的徒弟，他以前学的那可是相声。欢迎各位乘坐今天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哎，我们今天的旅程当中呢，要跟您一起来聊一聊笑星巩汉林的故事。在这相声表演方面呢，巩汉林曾经取得过不错的成绩，有近十年说相声的经历了。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表演方面，都为巩汉林日后在小品这个领域成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8年，他拜师唐杰忠，这年可以说是巩汉林艺术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在小品如此竞争当中的表演，他让观众非常牢固地记住了他。现在呢，我们来听一听赵本山和巩汉林表演的这个小品《如此竞争》的片段。 上好的十三香了，小小的人儿，他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出纸张，我问这纸儿他可有啥用，听我慢慢的说端详啊，记者用它写稿件，作家用它来编文章，宣传改革和开放，十三大的精神放光芒， 瞧一瞧，看一看，听一听，摘到法制报、故事报、新闻报、电视报啊，有传奇，有侦破，有赏赐，有留名，供欣赏，供娱乐，受教育，开眼界，看一看17岁的少女们，说没就没了，70多岁老太太为什么还改嫁？一看就知道，看一看是谁敲开了寡妇的大门。一看就知道，法制报、故事报、新出版电视报，瞧一瞧，看一看，停一停，站一站啊，可以看一看这报纸 怎么。你老慢着点，再走就踩了人了。 这咋还冒出个大活人了呢？ 啥叫冒出来的？我早就来了。 啥前来的？ 才刚来的。 干啥来了？ 卖十三香啊。 不知道这地方有人吗？ 有人，在哪儿呢？ 在你跟前呢。这地方我打去年就承包了。 老爷子说话忒逗了，这也不是你们家烫头，你说包还就包。 不，你这人咋这么隔路呢？ 哪儿的？ 把人地盘给占了，咋还不说点理呢？ 哪是你家地盘啊？ 就这个地方 啊？ 就我画圈这地方，他就归我。 哎呀我的妈呀，画圈就归你？ 那当然了。 那你有这两下子，咋不上天安门广场画个地盘去？ 你给我少废话，这个地方它就是我的。 你拿铜啥呀？铜撒了花椒面，你赔得起吗？ 你怕铜啥？给我挪呢，往那边。 往哪儿挪？ 往那边挪。 那是公共厕所。 那你卖十三香正好香是辣味儿呢。 你咋不上那边去卖去？ 你去吧。 我不去。